《卫报·彭越列传》第三十。卫报者，故卫诸公子也。其兄卫咎，故卫时封为宁陵君。秦灭魏，迁咎为家人。陈胜之起望也，咎往从之。陈王时为人周氏训魏帝，魏帝以下欲相与立周氏为魏王。周氏曰：天下昏乱，忠臣乃献，今天下共叛秦，其意必立魏王后乃可。齐赵使车各50乘，立周氏为魏王，誓辞不受，迎魏咎于陈，无反，陈王乃遣立咎为魏王。章邯以破陈王，乃进兵击魏王于临济。魏王乃使周氏出，请咎于齐楚。齐楚遣向他、田巴将兵随侍就位。章邯遂击破、杀周氏等军，为临济。就魏其民曰降，约定就自烧杀。魏豹亡走楚，楚怀王与魏豹数千人复训魏帝。项羽已破秦，降章邯。豹下魏20余城，立豹为魏王。豹引精兵从项羽入关。汉元年，项羽封诸侯，欲有良地，乃袭魏王豹于河东，都平阳为西魏王。汉王还定三秦，渡临晋，魏王豹以国属焉，遂从基础于彭城。汉败，还至荥阳，豹请归氏亲并治国，即绝河津叛汉。汉王闻魏豹反，方东幽楚，未及击。魏离生曰：缓颊往睡魏豹，能下之，吾以万户丰弱。离生睡豹，豹谢曰：人生一世间，如白驹过隙耳。今汉王慢而侮人，骂立诸侯群臣如骂奴耳，非有上下礼节也，吾不忍复见也。于是汉王遣韩信击，鲁豹于河东，传诣荥阳，以豹国为郡。汉王令豹守荥阳，楚为之急，周苛遂杀魏豹。彭越者，昌邑人也，字仲，常于巨野泽中，为群盗。陈胜项梁之起，少年获魏越曰：诸豪杰相立叛秦，众可以来，亦笑之。彭越曰：两龙方斗，且待之。居岁余，泽间少年相聚100余人，往从彭越曰：请众为长。越谢曰：臣不愿与诸君。少年强请，乃许。与其旦日日出会，后期者斩。旦日日出10余人后，后者至日中。于是越谢曰：臣老，诸君强以为长，今妻而多后，不可尽诸，诸最后者一人，令教长斩之。皆笑曰：何至事，请后不敢。于是越乃引一人斩之，设祭坛，乃令土属。土属皆大惊，谓越莫敢仰视，乃行掠地，收诸侯散卒得1000余人。沛公之从砀北击昌邑，彭越助之，昌邑未下，沛公引兵西。彭越亦将其众居巨野中，收魏散卒， 项籍入关，望诸侯，还归。彭越众万余人无所属。汉元年秋，齐王田荣叛项王，乃使人赐彭越将军印，使下己因以击楚。楚命萧公爵将兵击越，越大破楚军。汉王二年春，与魏王豹及诸侯东击楚，彭越将其兵三万余人归汉于外黄。汉王曰：“彭将军收魏地得十余城，欲极力魏后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从地也，真魏后。”乃拜彭越为魏相国，善将其兵，略定梁地。汉王之拜彭城，解而息也。彭越皆父王其所下城，独将其兵北居河上。汉王三年，彭越常往来为汉游兵，击楚，绝其后梁于梁地。汉四年冬，项王与汉王相聚荥阳，彭越攻下睢阳、外黄17城。项王闻之，乃使曹咎守城高，自东收彭越所下城邑，皆复为楚。越将其兵北走古城。汉五年秋，项王之南走阳甲，彭越复下昌邑旁20余城，得谷十余万斛，以济汉王时。汉王败，时使赵彭越并立击楚。越曰：“魏地初定，尚未楚，未可去。”汉王追楚，为项籍所败故陵，乃谓留侯曰：“诸侯兵不从，未知奈何。”留侯曰：“齐王信之利，非君王之意，信亦不自坚。彭越本定梁地，功多，使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为魏相国。今豹死无后，且越亦欲望，而君王不早定，于此两国约，即胜楚，睢阳以北至古城，皆以望彭相国。从臣以东赴海，与齐王信。齐王信家在楚，此其意欲复得故意。君王能出捐此地许二人，二人今可治，即不能，是未可知也。”于是汉王乃发使使彭越如留侯策。使者至，彭越乃悉引兵会垓下，遂破楚。项籍已死，春立彭越为梁王，都定陶。六年朝陈，九年十年皆来朝长安。十年秋，陈豨反代地，高帝自往击，至邯郸，征兵梁王。梁王称病，使将兵诣邯郸。高帝怒，使人让梁王。梁王恐，欲自往谢。其将护哲曰：“王使不往，见让而往，往则为擒矣，不如遂发兵反。”梁王不听，称病。梁王怒其太仆，欲斩之。太仆王走汉，告梁王与护哲谋反。于是上使使掩梁王，梁王不决，捕梁王，求之洛阳。有司至反行以据，请论如法。上赦以为庶人，传楚属青衣。昔至郊，逢吕后从长安来，欲之洛阳，道见彭王。彭王为吕后弃替，自言无罪，愿楚故昌邑。吕后许诺，与巨东至洛阳。 吕后白上曰：“彭王壮士，今喜之属，此字一患，不如遂诛之，妾谨与俱来。”于是吕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，廷尉王田开奏请卒之，上乃可，遂一月宗族国除。太史公曰：“未报彭越虽故见，然以席卷千里，难免称孤，喋血成圣，日有闻矣。怀叛逆之意，即败不死而鲁求，身被刑戮，何哉？忠才以上，且修其行，况亡者乎？彼无异故，智略绝人，独患无身耳。得设尺寸之柄，其云蒸龙变，欲有所会其度，以故忧求而不辞云。